攻读《列王纪下》第22章。约什亚登基时才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31年。他的母亲名叫耶迪达，是波兹卡特人阿达雅的女儿。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在一切事上走了他祖先达味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约什亚为王18年时，派莫舒兰的孙子阿撒里亚的儿子沙番书记到上主的殿里去，吩咐他说：你上去见大司祭希尔克雅，请他将献于上主圣殿和守门人由人民出来的银钱结算清楚，交给那些在上主殿内监工的人，叫他们发给那些在上主殿内工作和修理圣殿破坏地方的工人，即木匠、工人和泥水匠，或购买修理圣殿的木料和凿好的石头。银子交给他们之后，不必再同他们算账，因为他们都是办事很忠信的人。大司祭希尔克雅对沙番书记说：我在上主殿内发现了法律书。希尔克雅将这卷书交给了沙番，沙番读了。沙番书记遂来见君王，向君王报告说：你的仆人已将圣殿内所有的银钱倒出来，交给了那些在上主殿内监工的人。沙番书记继而又向君王报告说：大司祭希尔克雅交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君王面前朗读了那书。君王一听了法律书上的话，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即刻吩咐大司祭希尔克雅、沙番的儿子阿西干、米迦的儿子阿格波尔、沙番书记和君王的臣仆阿撒雅说：你们为我、为人民、为全犹大去求问上主关于所发现的书上的话，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卷书上的话，也没有按照这卷书上所记载的去实行，所以上主对我们大发愤怒。大司祭希尔克雅、阿西干、阿格波尔、沙番和阿撒雅于是去见住在耶路撒冷新市区哈尔哈斯的孙子提克瓦的儿子、管理祭衣的沙龙的妻子、女先知胡尔达，向他说明了来意以后，他就回答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去回报那派你们来见我的人说，上主这样说：看，我必要依照犹大王所读的那卷书上的一切话，使灾祸降在这地方和这地方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舍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凡他们所做的无不惹我动怒，所以我的怒火要向这地方发作，总不熄灭。至于那派你们来求问上主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对他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既然听了这些话，既然你听见我指着这地和这地上的居民说他们必要成为令人惊骇和诅咒的对象，你就动了心，在我面前自卑自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痛苦，因此我也应允了你上主的断语。我要使你与你的祖先团聚，你要平安归到你的坟墓里，你的眼睛也不会见到我在这地方所要降的一切灾祸。他们回去向君王报告了这话。